的懂了，爱情是流动的，不由人的，何必激动着要理由？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，不是骗我，还爱过谁会舍得？去原谅了，也翻越了，有昨天还是好的，但明天是自己的，开始懂了，快乐是选择。

说起来，这首很励志的《红日》呢，其实并不能算是李克勤的代表作，但却是很多人提到李克勤时就会想起来的一首歌。它有着过耳不忘的旋律，即便呢不会讲广东话，也会情不自禁的跟着哼唱起来。我们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歌，来自于王菲的《尘埃》。